就会想起。我知道不该这样，我却不在意。我感觉我没有头，只剩下身体。我的灵魂在飘荡 ，Rock Melody。 小丑在对我炫耀，我却不在意。